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33集。谢金兰道： 这些道理人尽皆知，圣人言，人所不能言。 大道理谁都会说，世上本无圣人之言。 戴圣言和颜悦色地说道： 仁则圣人能为人所不能为，能忍人所不能忍，能容人所不能容啊，金兰。 戴圣言说得意味深长，眼皮耷拉的双眼一瞬不瞬地瞧着他这个心思深沉的小徒弟。谢金兰垂下眼，望着桌沿繁复的纹路。 为师把你带走，一则你能开阔眼界，专心读书；二则等时过境迁，回首往事，你便知道没什么是放不下的。若你到我这个年纪，就是想放在心上也没那个力气了。天高云阔，何必把自己拘在方寸宅院呢？ 可他毕竟还没到戴圣言那个年纪，十二岁的年岁正是最血气方刚的时候。他虽然比常人沉稳些，却也逃不脱心里的计较。温良恭俭让是他卯足心劲做出来精致的皮囊，那积少成多的怨气不能宣诸于口，也不能形诸于色，便通通堆在心底，只待有一日长成强大的妖魔。忍一时之气，却能为英雄豪杰。可若他谢金兰甘愿做这心胸狭窄的小人呢？ 先生待金兰很好，金兰不愿意骗先生。 谢金兰垂下眼眸说道： 金兰心胸狭窄，睚眦必报，若先生不喜欢这样的金兰，不带上也罢。 戴圣言无奈地摇头道： 你这小孩当真难办，你若是如此，老夫还真得带着你了，没我这老头子想着你，谢金兰这三个字恐怕就要进宁晨路了。 先生多虑了，祸国殃民的事金兰是不会做的。 谢金兰失笑行了一个揖道： 不过既然先生愿意收留，那便劳先生费心了。 谢金兰把这消息带回了秋无怨，上下都乐开了花。夏侯恋抱着胸倚着门站着，也浅浅笑着，眼睛里有揉碎的光。谢金兰看见他，心里头的喜悦顿时淡了。他忽然想起来，夏侯恋是不能跟着他离开的，夏侯恋要留在金陵等他的娘亲。也就是说，戴圣言启程之日便是他二人分别之时。 少爷，你要好好学，将来当了大官可别忘了我，小的届时便仰仗您了。 夏侯恋笑道。谢金兰低低应了一声问道： 你回山之后还有下山的机会吗？ 夏侯恋挠挠头道： 要是我继承了我娘的衣钵，那肯定是要下山的。 不做这行当就没法下山？ 夏侯恋沉默了会儿说道： 没错，当个山野农夫，一辈子待在山上，种种稻子，种种花什么的。 伽蓝为了守护山寺，不允许刺客以外的人进出大山，误闯进那座山的人 从来没有活着出去过。旁人都以为是因为山太大，他们在山里迷失了方向，被豺狼虎豹什么的吃了。没有人知道，这座山里最凶猛的豺狼正是伽蓝刺客。相应的，山寺的人若非成为刺客，亦不能出山。刺客的后代要么成为新的刺客，要么成为山林的囚徒。夏侯恋就快要做出选择了。从前他为了自由，成为刺客的信念一直很坚定。可是现在，他忽然明白杀人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。他记起管家那具慢慢冷却的尸体，记起大槐树上被钩爪抓住肩膀，仿佛被阎王扼住咽喉的恐惧。刺客与死亡同行，而他还没有强大到可以不惧生死。 山在哪里？你等我，我去救你。 谢金兰道。夏侯恋苦笑着摇头道， 我不能说的。 谢金兰道， 没关系，我会查出来的。 我应该会继承我娘的衣钵的。 夏侯恋冲谢金兰眨了眨眼睛道， 到时候要是你真有这个能耐和我们叫板了，我就跟你混，届时希望谢大人赏碗饭吃。我夏侯恋肚子里没什么墨水，幸好武艺勉强过得去，给你当个司空官，替你看家护院。 行，每个月发给你2两银子，包你吃喝，包你住，只是不包媳妇儿。 够意思。 两个少年相视一笑，彼此眼里都装满熠熠星光。外面灯笼挂起来了，谢金兰和夏侯恋从书房里出来，夏侯恋去厨房端饭吃。谢金兰掀起帘子转进正屋，蓝姑姑已经摆好了饭，招呼谢金兰坐下。谢金兰看了圈，见下人都在，只不见了莲香，便问道， 莲香呢？ 蓝姑姑道， 不知道，下午便不见人影，估摸着是去找别院的丫头玩了，过会儿就该回来了吧。 谢金兰点了点头，并不放在心上。夏侯恋蹲在廊底下三两下扒完饭，把碗筷放回厨房，刚掀起帘子，和莲香撞了个满怀。 夏侯恋，你没长眼啊。 莲香揉着脑袋气恨地说道， 你头是铁做的吗？撞人这么疼。 夏侯恋撇嘴，抬眼瞧见他手里的荷包，问道， 哎，这不是我装养羊花的荷包吗？怎么在你这儿？好啊，你偷我东西。 呸，谁偷你的？就你这破荷包我才不稀罕呢。 莲香翻了个白眼，把荷包扔在夏侯恋身上。夏侯恋莫名其妙，打开荷包一看，里头的养羊花已经没了。养羊花是他平日在府里面摘的，那花长得很好看，花身是粉的，花尖带点紫，就是不能随意上手摸，沾上一点就会起红疹子，痒得厉害。夏侯恋有收集怪玩意儿的癖好，养羊花是他的藏品之一。莲香拿他的养羊花准是捉弄人去了。夏侯恋决定好好检查自己的被褥，他们俩天生不对头，没准这小蹄子就是想捉弄他。戴胜言找谢炳峰商量了谢金兰跟他走的事儿，果然不出意料，谢炳峰巴不得谢金兰离得远远的，最好再也不要回来。这事儿就这么你情我愿的敲定了。戴胜言跟谢金兰说，天气暖和了就启程，下一站不出意外的话是朔北。除了每日上午的听学，谢金兰便在藏书楼待着。夏侯恋照常洗完了衣服就去陪着谢金兰， 给他端茶倒水。出了上次的事儿，再加上谢金兰就快离开了，夏侯恋并不再瞎跑了，乖乖地跟着谢金兰哪儿都不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